10.6兆赫，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来收听。那首先呢，欢迎陈凯律师来到我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的直播间，欢迎陈律师。 啊，大家好，听众们大家好。 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哈，这一次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说的话题就是二胎时代会给家庭带来哪些法律问题。我也注意到陈律师在看到这个全面二胎放开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之后呢，很快在自己的这个微信当中哈推出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很多内容就涉及到了这一方面。从我们普通人的一个意识当中来说，大家可能现在还在说呢，说啊，这个二胎放开了，生啊还是不生啊，到底是爷爷生、奶奶生、姥姥生，各种各样的段子。那么从法律专业人士角度看问题呢，可能和普通人关注的角度就不太一样，角度不太一样，着眼点呢可能会放在多少年之后。那其实二胎如果说是放开的话，就面临着独生子女一下子就不是独生子女了。那么从家庭财产继承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那其中就会涉及到挺多的法律问题的，是吧，陈律师？ 那个有一部这个著名的名著啊，叫做《劳拉出走》啊，这个出走还是不出走，关键问题是出走以后怎么办？ 嗯 啊，其实呢，生二孩也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啊，生还是不生，其实要关注生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好多人在关注，但是着眼点呢，是说生了之后这个养孩子的钱怎么出，养孩子的精力是谁来付？但是现在我从律师的角度，您关注的是 啊，我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家庭关系，一个是财产关系。家庭关系带来的变化，以及家庭关系变化引起的财产关系的变化，这恐怕对一个家庭呢啊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那么首先呢，咱们就可以来说说啊，如果说到这个家庭关系、财产关系，本来是孤孤单单的一个孩子，现在突然有了小伙伴，肯定这个少年时代有了小伙伴会欢乐多一些。 对。 但是如果说到这个涉及到财产关系了，那么当孩子长大之后，那个父母这一辈的人年纪老去，总会有告别的那一天嘛。财产需要继承的时候，那这个变化就非常的明显了。 没错。 那咱们可以来讲讲这一方面，这个独生子女现在，他以前是说只要没有特别意外的情况，基本上父母的就全都是他的。 对。 可是如果真的有了弟弟或者是妹妹之后，这个情况就变了。 啊，作为孩子呢，可能现在还不会考虑那么多啊。 糖果要分啊。 啊，但是呢，这个作为家庭来讲呢，以前是独生子女家庭多，那么大家对于财富的传承呢，应该来说方向是比较确定的啊。但是呢，随着二孩时代的到来，那么怎么样在家庭成员内部来啊分配家庭财产，这恐怕就会引起很多的思考和问题啊。那么据我们这个接触的很多的情况啊，我们发现呢啊，在多子女家庭里面进行平均分配啊，还真不一定是一个主流。 哦， 嗯， 就是找到律师咨询的，涉及到这个比如说要立个遗嘱啊，考虑到财产怎么来给子女分配的时候，比如说家里边哥三个，那可能还不是说啊一家一份儿这种情况 啊。对的 啊， 因为现实中的情况是千差万别啊，可能呢随着这个在过去几十年呢，可能每个家庭差距并不大，但是呢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啊，每个人的家庭呢变化会出现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呢就会产生差距，比如说在多个子女之间啊，有的子女可能啊经济状况比较好一些，有的子女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父母，他如果平均分配的话，在他看来这不一定是公平的啊。相反的，更多的照顾经济状况差一点的子女，那他在他看来可能反而是一种公平的做法。 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个财产的分配，让子女的这个财力能够相对的平衡一点。 对，这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那可能也会有一个亲疏远近啊，以及子女在尽孝啊这个问题上啊所表现出来的自己的啊各种行为 啊，当然各家可能会千差万别。 你跟我一起住处得好，那可能我就愿意把更多的东西给你。那可能你跟我一起住处得不好，倒是另外一个在外面成家单独过来的是没事经常来看我，我觉得心里很有安慰。那父母这一方可能就会愿意在财产分配的时候多偏向那个自己跟自己心里近的，或者是让自己更操心的。 啊，当然还有很多种情况，这也是一种情况了。啊，比如说大家都认为，哎，其中一个子女对父母尽孝比较多，那么大家都愿意啊，比如说把主要的财产留给这个子女啊，那么这也是一种就是鼓励啊，尊老爱幼，鼓励这个传统美德的这么一个做法啊，这个也是大家能接受的。但这样呢，其实也给每个家庭呢提出了一个问题啊，虽然我们现在说碰到的情况啊，这种多子女家庭的财产分配啊，它不是这个二孩时代的这个家庭，那么未来二孩时代的家庭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那么对于每个家庭来讲，他应该有这么一种意识啊，就是说如何的来引导自己的家庭内部的财产分配未来是怎么样一个方向。 我注意到您在听说二孩政策之后哈，还专门是发微博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希望大家呢要注意到法律风险规划。 对， 而且您注意到了这一次二孩政策的放开之后很有可能带来的这个长子长女和后面弟弟妹妹年龄差距所带来的，包括父母的年龄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甚至有可能小弟弟小妹妹还没有到成年呢，这个父母可能年纪就不可就不没有能力再去照顾他，甚至说就是老的过世了或者生病了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出现。 没错，我们家经常有一句话啊，就我母亲经常跟我说的，叫做靠墙墙会倒，靠娘娘会老，靠哥哥有大嫂啊，意思是什么呢？ 哦，听起来哥哥大嫂感觉是一个好坚持的后盾啊。 啊，其实呢，就是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那么作为父母来讲呢，特别是当子女的年龄跨度比较大的时候，那么他特别要关注到啊，这个年纪小的子女，那么他们未来的生活保障的问题啊，当然还有包括自己的生活保障问题。啊，以前可能说是养儿防老啊，现在可能大家都不太这个相信养儿防老这句话了啊，但是呢，哎，对于多子女家庭来讲，其实养儿不但不能防老，养儿还可能会拖老。啊，因为呢，就是在子女年龄比较跨度比较大，那父母啊，这个进入了需要养老的时候，那可能有一部分子女，他可能刚刚大学毕业啊，啊，可能还没有这个成家立业啊，那这个时候父母不但哎自己的养老的这个资金可能会成问题，他还要拿出很多的资金来支持啊后面的这个子女，那么这些规划，这些财产规划啊，这些都需要提早规划，这是养老规划的话题。第二个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这种法律风险就是，如果要想照顾未成年的子女，那么如果仅仅是依靠我们经常啊以前所依靠的这种道德的约束啊、舆论的约束啊，比如说很多家庭呢会把财产给到那个年纪大一些的子女，然后呢啊要求他来照顾年纪小的这个子女啊， 长兄如父、 啊、 长嫂如母这样的一个说法在民间也是很有市场的 啊。对对对啊，这种情感上的或者说是道德上的要求，这是完全成立的啊。但是如果啊，财产到了一定的程度啊，这个财产比较多的时候，那么这种安排就会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那么这个法律风险呢，当然包括了一种道德风险，但是其实比道德风险更大的是管理风险。也就是说，你怎么保障这个财产能够啊，按照你的意愿有两个子女分别受益？怎么保证在啊未成年的子女成年以后能够及时的获得啊自己所安排的财产？啊，这些都会啊存在很多的管理上的问题，那这些管理上的问题其实就是一种法律风险。 那么如果说是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法律风险的层面哈，如果就是说考虑到原来这个年纪大的孩子和现在如果政策放开之后再要生的这个小的孩子，可能真的年龄差了十几岁，真的是说到这个小的孩子也就是十几岁还没有成年的时候，没有能力养自己的时候，父母突然不在了，无论是因为年纪的衰老、身体的状况，还是一些意外，那这个时候像咱们民间说的这个长兄如父哈，是不是这个小孩的 他的这个抚养的责任和义务就全都着落在年纪大的这个哥哥姐姐身上了呢？ 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呢，当这个法定的这个监护人啊，就是父母啊去世了以后，那么如果子女还未成年的时候，那么他的监护人呢可以在自己的近亲属之间来选择。那么法律对近亲属有一个范畴，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范围就非常宽泛了，由谁来监护，这个时候呢，可能要经过协商公证，甚至诉讼的过程，那么可能要由当地的居委会或者村委会来介入，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一套程序，这套程序复杂倒也在其次，但是这套程序只能够解决一个监护人的问题，而不能解决监护责任的问题。也就是说财产完全由监护人控制，那么监护人一旦发生了问题，那么就咱们现在的整个法律体系对监护人的这种监督，或者说对财产的管理，这是非常不到位的。如果我们等待法律的适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十有八九是要出现问题的。那么解决方案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在理念上要认识到，除了我们以前经常见到的这种安排监护的这种方式以外，还有更多的新型的法律工具，其实是可以互相配合来实现包括情感的监护生活教育的监护更重要的是关于财产的监护，可以安排这些。那么集中呢，应该是在三个工具，一个是遗嘱，一个是保险，一个是家族信托那么这些新型的法律工具，需要大家呢因为太新了，很多人都不理解或不了解，那么需要大家呢首先要有这么一个视野，那么同时呢要进行提前的规划我们经常说这个财富传承或者说遗产继承那很多人认为其实是老年人的事情真的不是这样当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每个人就要树立这种传承的理念，也就是说我要做好我家庭的安排我要依法治家我们提出的理念叫依法治家。 刚刚陈律师说到的这个情况呢，其实都更多的是站在考虑要不要生二孩的父母的角度上来考虑的。 对。 那么现在还有一批人也很纠结，就是已经成年了，但是父母还有生育能力，没准还有生育心思的这些长子和长女，他们可能就担心了，说你看本身可能都是我的然后现在突然间蹦出来一个弟弟妹妹，那肯定财产的分配上就会发生变化。万一要是说自己的父母年纪还不足以把弟弟妹妹抚养成人，那是不是刚才您也说到了，这关于监护人的话，要选的话，没准父母就会把这个哥哥姐姐当做监护人了，说那我是不是还得替我父母养这个小家伙呀？ 那当然在法律上这种义务是有可能产生的一旦产生呢，我的看法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计算财产计算的太多这个是当然的责任那么如果说把这个当成负担的话，我觉得这个思想水平这个价值观得提升提升。 而且如果说是站在父母的角度想是不是要生二孩，财产怎么规划，他规划的是自己的财产。 对。 那么如果作为一个独生子女，只是原先他认为这些财产应该是他的然后突然觉得有了变化，其实他规划的和或者叫算计的根本就不是他的财产。 对，这是关键。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父母的财产天经地义就是子女的这个天经地义其实应该放在第二位，别忘了前面还有一个天经地义，前面这个天经地义就是父母的财产天经地义应当由父母自己来决定所以说家里多一个小家伙甚至父母把财产捐给了希望工程，捐给了慈善事业，那么作为子女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对待，这是一个基础，这是一个根基 那么说到这一层呢，咱们刚才讲的是这个独生子女家庭，这个大多数情况他的这个家庭成员他的人际关系会有一些变化，财产分配上呢也是提醒这个打算要二孩的父母，包括现在已经有二孩的父母要做好一个准备。那么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呢确实还存在着另外的一个群体，那就是说本来是挺好的一家三口，然后后来呢是 婚姻关系破裂了，另外再组建家庭。现在随着这个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很有可能这些重新组建的带引号的独生子女家庭啊，很有可能就会再考虑再添一个这个新家的一个小孩子了。 没错， 这样的关系更复杂一些吧。 更复杂。其实呢，这种生育的需求应该来说长期是被压抑的，因为这种生育的需求和我们说的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想要再生一个孩子这种生育需求是不一样的。就是再婚家庭啊，两个人感情好，那么很有可能两个人愿意有自己的一个结晶啊，有一个孩子。那么他们到底能不能生孩子呢？在独生子女的政策下啊，很多时候是不由他们决定的，是要看各自在原先的啊原先的那个家庭里面子女的这个生育的情况，生育子女的情况，以及啊这个离婚的时候孩子判给谁啊这么个情况。那么二孩政策一放开呢，这些家庭可以说就迎来了自己的这个春天啊，他们是可以生育，而且他们肯定会非常积极的去 生育二孩的意愿会非常的强烈， 对，非常的强烈。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大量的是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啊。我们这个俗话叫同父异母、同母异父。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呢，就是会出现两种人群。一种人群呢，就是和自己没有共同生活的亲生的父母和子女啊，这是一种人群。还有一种人群呢，是啊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子女和继父母啊，存在这两种人群。其实呢，在我们处理啊遗产继承案件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碰到这种离奇的案件啊，听起来好像很离奇，但是其实呢啊深究起来，其实生活中这种情况很多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位老师啊，他来咨询呢，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呢他们的家庭呢，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独生子女啊，那么他要去继承他父母的财产，然后要去办这各种啊过户手续。那么在办过户手续的时候啊，他突然很惊奇的发现啊，就是他从他父亲的档案摘抄里面发现，在亲属关系这一栏里面，他并不是唯一的子女，在他上面居然还有个哥哥啊。这位老师50多岁了，但是 他从来不知道 啊。其实呢，他父亲在啊跟他的母亲结婚之前啊，其实在老家已经有过一次婚姻啊。那么在这次婚姻呢离婚之后呢，那次婚姻里啊生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是跟着啊母亲生活的。所以呢，他父亲到北京来了以后呢，在北京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跟那边那个原来那个家庭根本就没有联系。那么他父亲呢，甚至他父亲在去世的时候， 他父亲也没想起来， 都不记得自己还有个孩子啊，出现这么一种离奇的状况。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问两个问题啊，我们这位老师跟很多人一样，就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那个子女对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尽赡养的义务，那么是不是他就可以不分或者少分财产？那其实呢，虽然法律上有这个规定，但是呢，这种尽赡养义务有一个前提，就是他父亲到底需不需要别人尽赡养义务。那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的啊，他父亲他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啊，他父亲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呢，在财产分配的时候，前面那个子女跟他有同样的权利啊，这个时候他就很难接受了啊。 嗯， 那么他问的第二个问题是现在怎么办啊？那其实呢，现在没有办法， 该怎么办怎么办， 就得去 按照法律办， 去得按照法律办。而且他有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就是那个子女到底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他都找不到，他都找不着了，他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回到自己父亲的老家啊籍贯去找到那个人，然后把这个人呢拉到公证处啊。如果拉不到公证处，这个人不愿意去公证处，还得把这个人告上法庭才能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啊。但这个就非常复杂。 而告上法庭的目的并不是说不给他份额，而是说要求他这个知道自己确认说啊， 对 我确实跟你是个兄弟关系，我是你哥哥，我是有权利继承的，确认这个身份。 对，这种就非常复杂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的关系啊。按照法律规定呢，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啊，如果共同生活啊，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那么二者之间呢就适用啊这个法律是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是有继承权的。 嗯。 那么对于这个 有的再婚家庭再婚了之后啊，那么可能经过一段时间，那么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他们的关系其实处得并不融洽，那么在继子女长大成年之后呢，可能双方就不来往了啊，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案例啊。但是呢只要在这个继子女年纪小的时候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那么即使长大成人之后没有来往了，那他还是有继承权的。这种情况呢很多人很难接受，但是法律呢它就是只有一条标准，这条标准它不能够去衡量两个人之间关系怎么样，它只能够衡量一种事实，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那么这个时候不同的家庭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他要运用遗嘱啊、保险啊、家族信托啊这种现代的法治工具来管理自己的家庭事务啊。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那么刚刚呢，陈凯律师跟大家介绍到，如果说是这个二胎政策放开之后，很多家庭会选择再生一个孩子之后，现在的独生子女家庭和这一部分家庭当中的再婚家庭，再生的孩子他可能真的是面临着很多新的以前从来不需要考虑的法律上的问题，尤其是财产方面的问题。 对。 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现在随着这个大家财富的积累的增加，法律意识的提高，也有很多新的法律工具了，可能在意识上也需要不断的更新。那么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我们请陈凯律师继续来和大家说说这个二胎时代会给家庭带来哪些法律问题。片花之后，我们警法在线继续和您聊。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Level Two 在手，轻松玩转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用免费 Level Two， 详见官网。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话题呢，是二胎时代会给家庭带来哪些新的法律问题。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十佳青年律师、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律师。陈律师再次向您问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刚呢，陈凯律师已经和大家说了哈，这个二胎时代会给独生子女家庭啊，以及现在的再婚家庭，如果他们再生孩子，会带来确实很多以前不需要考虑的法律方面的变化。而现在随着家庭财富的累计的增加，以及法律意识的提高，法律工具的增多呢，那么现在陈凯律师也是提到了，现在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哈，如果说是立遗嘱，可能就是按照法律来立。那么现在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制度，也是在修法在讨论过程当中叫做特留份制度。那这个特留份制度是怎么回事？和这个二孩的家庭的财产继承有多大关系？跟我们介绍一下。 咱们的十八大呢提出来一个，就是咱们要咱们国家要修民法典。民法典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继承法。 继承法 这个继承法呢已经实施了30多年了啊，1985年推出的。那么这个继承法的修改，目前呢在法学界呢其实是在很多地方是有争论的，但是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特留份制度。那么特留份制度呢在继承法的这种 叫征求意见稿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列入那个修改的建议稿里面，征求意见稿里面。 那这个特留份制度到底是一个在讲什么呢？它在保障谁的权利，在加大谁的义务呢？ 其实特留份制度呢，如果用这个学术的来解释呢，很麻烦啊。大家记住啊，用通俗的记法，就是特别保留的份额。啊，什么叫特别保留的份额？就是说，按照现有的继承法规定呢，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财产是可以写遗嘱进行100%的处理的。比如说，哎，我有一套房子，啊，那我这套房子呢是和我的老伴啊共同所有的，那么我有这套房子一半的份额，那么这一半就是我100%的财产，那么我可以写遗嘱对这一半怎么分配，我100%我的遗嘱怎么写就怎么分啊，那么就是排除掉了法定继承，法定继承就靠边站了， 嗯， 啊，就是这叫做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但是呢，特留份制度一出来呢，这个时候就会限制我的份额了，限制我做处理的份额。原来说是100%我写遗嘱可以处理啊，特留份制度一出来，我可以处理多少财产呢？那要看我生了几个孩子啊。 哦， 对，按照这个很多国家的特留份制度的这么一个设计，比如说这个人呢，他是已经结婚的，那么他有一部分财产啊，比如说他自己的财产有一部分他是不能够处理的，他只能处理自己财产的比如说1/2啊。如果他有一个孩子，那么他的这个可以处理的份额就更少了啊，比如说是1/3啊。如果他有两个孩子，可能比如说是1/4或者1/5啊，那这个法律的规定呢，到时候有一个设计。但是总之就是，您的家庭成员越多，您可以通过遗嘱来处理的财产就越少。也就是说，法律会强制的要求您不能够通过遗嘱把所有的财产都分配了，有一部分财产要按照法定继承来分配。 嗯， 啊，这个时候呢，哎，很多家庭就会碰到这样的困难了，就是他本身他的意愿可能不是这样，但是法律呢又剥夺了他的自由。比如说有的家庭啊，他可能在自己这个生前呢，哎，父母在自己生前对其中一个子女已经给了很多钱了，给够了，自己认为给够了，然后呢自己留下了一部分财产，准备立遗嘱把这一部分财产100%都给自己的子女，另外一个子女， 另外的子女， 哎，对对对，那么特留份制度一出来就打乱了他的部署了。嗯，这个时候他就很尴尬了，他就必须有一部分财产按照法定继承大家都有份，自己只能分配其中一部分啊。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有的企业家，那么他两个子女，但是其中一个子女呢他认为哎不能接班，那么他可能呢哎是给这个子女一些现金啊，比如说李嘉诚就这么干的啊，一部分更多的现金给老二，老大继承自己所有的财产啊，所有的这个事业啊企业。那么很多企业家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到时候啊两个孩子，那我写的遗嘱只能处理，比如说只能处理1/3，那这就麻烦了，那这个企业就不得不进行分割，或者这企业就不得不面临这种啊尴尬的局面。 嗯， 啊，这个时候哎提出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家庭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除了遗嘱，我们还能怎么办？如果一旦法律是这么通过了啊，除了遗嘱还能 怎么办？当然，这个在修法的时候肯定也会引起非常多的业内业外的一个讨论和关注的。 对，其实，在我们这个学界啊，在我们的实务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就非常大啊，可以说大多数的学者是支持这么一个制度的。啊，但是作为实务界呢，啊，很多人还是反对的，啊，这里面可能未来是法律会怎么修改，真不好说。 嗯，其实今天咱们请陈凯律师到节目当中来说，这个二孩时代会给家庭带来哪些法律问题哈？真的是说家庭的这个气氛不一样，家庭的理念不一样，家庭的财产状况不一样，他可能要考虑的问题也会千差万别。但总而言之，未雨绸缪，真的是要打算生二孩的，尤其是父母，决定权在你们，要为自己的整个家庭做好一个长远的规划，这样才是对自己，对自己现在已经有的孩子和未来的孩子做到一个认真负责，尽到父母第一步的这个责任。 没错， 好，非常感谢陈凯律师。 好，谢谢。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是这样了，高庭也感谢各位收听稍后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明天再会了。 装修就用直贴砂浆，不掉瓷砖的好砂浆，直贴砂浆。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五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历时60天，10万听众直接参与， 10位最佳和20位优秀主持人，花落谁家？ 无论是咱爸咱妈最爱，还是极具校园人气大奖， 不管是最佳新锐主持、新闻主播，还是最具声音魅力。